生活態度就在這裡，你現在聽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蘇顯亮 Ernest So。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出边落紧好大雨啊！头先定而家咧，系咪？大家咪冇遮啊？你哋系咪？ 冇啊，真系冇啊！ 因为出嚟嘅时候冇雨， 系 我都冇带遮今日。 但系我用咗一份$7嘅苹果日报咁样遮住咗个头嚟咯，跟住就湿晒。我要喺对面嘅超市买过一份新嘅咯，嗰日买咗两次苹果啦，真系$14。 攞报纸嚟当遮， 抌咗， 即系都系好 common 好正。 乜琪琪好大块噶，真系遮 你唔好示范 ，sorry， 你唔好示范，因为好污糟，我惊整污糟你。 喂，真系好黑噶，原来落雨用即系睇苹果咧，系成只手黑晒噶。 哦，都有啲油墨油， 系啊，好劲， 水溶嘅， 水溶噶呢只，即系好似人哋差馆打指模嗰啲咁。 哦，我咁啊冇计喎，即系呢啲天气，同埋又呢排都准备今日，唔系落完雨之后冻咗好多，你知讲唔讲？ 应该讲落完雨之后冇咁翳焗咁。 嗱，冇咁翳焗，即系前嗰几日系翳沤雨，沤雨沤咗好耐，一路落唔出。 哇，礼拜日系咯，明明闻唔到啲雨味啊，真系。 闻到啊，落唔到。 闻到系咯，跟住等咗好耐先落到。 好在啲雨啦。 一路就你就觉得就嚟嚟就嚟嚟咁样。 我就系话咯，好在啲雨之后先落， 或者系 系啦。 唔紧要，我哋 之前之后。 喂，唔系，我哋要恭喜阿 Chris 先。 哦，好嘢！ 咩事？ 隔咗一个礼拜冇见。 哦，多谢。 真系破咗啦，做咗大状啦。 都仲系漂泊，其实啊，严格嚟讲， 唔系咁都叫做 call 咗啦， 都 call 咗啦，系啦， 系咪系咪会唔会个身份唔同咗之后，自己个心态会即系处理 case 唔同咗咧？ 其实就唔会话争好远嘅，都差唔多都系咁做嘢啦，系咯。不过咧，唯一唔同咧就话而家我哋可以咧去申请一啲，即系经过啲程序，咁就可以开始咧去接一啲相对系比较即系简单嘅一啲嘅 case。 哦， 咁啊可以開始去透過去做嘢嚟去即係係學咯，學習咯嚇。 咁啊，當然呢個禮拜日通常你哋嗰啲就好忙。 我想講翻我上個禮拜咧冇翻嘅原因 ，OK， 就係去咗睇呢個第四公民嘅首誒唔係嗰個叫唔知乜嘢影電影欣賞會啦。 嗯 嗯。 哇，跟住講到嗰啲咧，即係任何電話啊 ，AI 籌款啊嘛，好似 係即係爭啲講到啲唔應該講，乜嘢都好似係一個偷聽器咁樣嘅喎。 嗯， 即係固網 ，even 固網都係嘅喎。 即係 你一定要掹咗條線。 零鏡計劃啊嘛，嚇。 係咯，哇，跟住恐怖咯，我覺得佢Snowden 講嗰啲嘢完全係，跟住大家就好驚啦。原來即係要用翻個 Nokia 手機係最安全。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秘密嘅話， 嗯，但係 即係你係乜嘢都俾人睇曬啦，根本你乜嘢 個 timing 好，因為最近 Telegram 你都冇以為你自己好勁。 係咯，但係佢出去講嗰啲嘢係。真嘅喎，因為最近美國都係有個即 係 judgment 啊嘛，係咯，係即係等於直接係 prove 咗，其實佢講嘅嘢係真。 真咯，哎呀，真係睇到我。 所以呢個爭議性好大喎。 等陣啊，真係。 一方面佢又係一個 traitor， 即係當係一個 叛徒 啊。 嗱，甚至而家仲係喺俄羅斯啊，係嘛？不過佢話俄羅斯都俾住3年嘅喎，唔知三年之後。 係咯，唔知點啦。 咁但係佢喺美國，其實佢做咗呢件事，其實係。即係幫到好多人，係保護到佢哋，或者起碼留意到自己嘅私隱權，其實係俾人哋咁樣侵犯。 係咯，原來一日啦，所有你嘅電話 conversation， 所有影 係咯， 係嗰個電信公司係俾曬政府嘅喎，原來哇，跟住睇到真係得一壓汗啊，真係完全。 咁但係依個年代又好難叫你唔用呢啲所謂叫智能電話嘅喎。 係咯，你點樣可以靠翻個 Nokia 嗰啲？ 即 系掟人掟得死， 可能都分別不大啊。 唔係，所以 因為你冇啫，但係你隔離有啊嘛。可能而家冇嘢㗎，我呢個電話咪一樣可能錄低。 但係好坦白講，嗱條界線點樣畫咧？會唔會係淨係美國政府先有呢啲技術可以做到呢啲嘢咧？ 我絕對相信 中國都一定有啦。 誒，我對於中國啲科技咧，我係非常之即係陰勁嘅 嚇。點解咧？ 即係 陰影都唔咩話嚟唔切啦， 就係啦，即係你睇下我哋中國哇，呢個以防火牆技術嚟講，應該係全球第一啦， 係咪先啊？雖然啲人都仲翻都翻到咁，但係始終嚟講呢方面嘅技術相對嚟講應該好強啦、啊。係一啲佢問題佢唔搞啫，佢搞嘅話實係好勁㗎。 但我會覺得你 啲 surveillance 呢啲嘢佢搞唔搞啊？實搞 實搞啦。 唔係我即係之前都其實接觸過呢啲唔好多啲問題咧。其實唔係個 technology 啊，最緊要個問題係你係個政府會用幾多人去 analysis 呢啲 surveillance 即係之後翻嚟嘅 data。 你睇佢用咁多錢嚟維穩啊！即係呢個維穩入面嘅 budget 求其係咪賺得夠落嚟做呢樣嘢，可能都令到中國又可以成為全球第一㗎啦呢樣嘢。 咁我相信 呢個分鐘維穩入面已經做緊啦。 我相信啲政黨嘅要員咧，其實啲電話咧係冚唪唥俾人即係。 咁咪係德國總理嗰啲都係俾人 預咗啦， 偷聽曬㗎啦。 預咗。 唔係話嗱，呢啲我想問一下 Donald 喎，你有冇曾經何時覺得有一排零舍嘅電話零舍潛水啊？尤其是選緊嗰排。 咳咳声咁样噶， 唔系真系潜水噶， 都觉得系 blip block 噶， 系人哋听落成日话我好似好大回音咯， 系啦、 嗯，但我又唔觉，我自己唔觉噶。 不过咧，其实呢度咧，我都即系讲少少技术性嘅嘢，即系咁，因为我哋其实啱啱讲嗰啲嘢咧，其实就有少少系唔系好准确嘅，因为我哋话所有 surveillance 咧，其实我哋仲有讲第二样嘢叫 interception 啊嘛，即系 interception of 一啲 communication 咧，同埋 surveillance 系两个概念噶。 Surveillance 係24/7有人監視住你。 你咁講 ，surveillance 其實係 by law 嘅定義咧，其實就話，即係我譬如而家我同 Donna 一齊啦，我咧就喺個 undercover 嚟嘅，跟住我身上有個 device 錄低我兩個講説話，即係話喺呢兩個 party 之間咧，其實有一個人咧係知道發生緊咩事，而我錄低咗嘅聲音。嗱、呢一種，當然仲有一種 surveillance 就話係 天眼 天眼嗰種啦，但係另一種咧，我哋。好多時都將 surveillance 對比嚟講咧，就叫 intersection of communication 啦，即係咩咧？譬如我哋講電話接聽啦，呢、個咧經中間咧突然間佢有人聽，而我哋兩個 party 係完全不知情嘅。 係咯係咯，嗰時咪講咗唔得噶嘛，長毛打官司。 唔係可以。 可以咩？ 長毛打官司完咗之後，跟住我哋香港咪修例咯，06年 嗰時係 啦，係啦，我哋就有一個 intersection 呢個 communication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係啦。 就可以啊？ 可以做，不過咧就有啲唔可以呈堂。嗱、surveillance 嗱呢两个分别咧，正话讲个 surveillance 同埋 intersection 嘅分别咧，就令到咧喺做呈堂嘅时候咧，嗱 surveillance 系可以呈堂嘅， 嗯， 但系咧 intersection 嗰啲咧系唔可以呈堂。 你系咪卧底嚟噶？ 我唔知咧，应该唔系啩？ 好惊 ！intersection 系冇得呈堂嘅，咁变咗换句说话讲咧，因为点解咧 ？intersection 咧，其实因为。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呢，大家都唔知發生緊咩事㗎嘛。咁講真，香港啲紀律部隊呢，尤其其中一個啊四個英文字母嗰個呢，係勁鍾意用 intersection 嘅，因為差唔多佢話佢嗰啲佢嗰啲所有嗰啲嘅證據呢、啊、雖然 intersection 佢唔可以我哋做證據喎，但佢就可以利用呢一樣嘢呢作為一個手段去揾出究竟咦有邊度有啲咩問題喎、跟住呢 嚇你哋幾時見喎、 跟住呢再揾 undercover 或者透過其他嘅方法再用 surveillance 先至去搜集呢個證據。我就講呢啲嘢其實都唔係機密嚟㗎，呢個係立法會嗰陣時去討論呢個咁樣嘅 ordinance 嘅時候呢已經係鋪曬喺度講明㗎啦，就話 intersection 點解仲可以存在，雖然佢要求你好多關卡需要有 authorization， 但係仲可以俾佢哋做呢，就係因為佢覺得呢樣嘢係打擊一啲嘅罪案呢係有好大嘅作用嘅，但係呢呢、這個代價非常高啦。 喂，嗱， 就係、你正話， 我想問個技術問題啦 ，IT 人，因為我記得我好似唔知同個邊個傾偈咧，佢係專業嘅，即係佢話以前即係電話仲係模擬時代嘅時候咧，啲 intersection 咧就真係你接聽咗之後會好似潛水咁嘅，因為即係啲信號唔同咗啊，又或者你可能用 analog 嘅方法接聽啦，咁令到佢 quality 係 degrade 咗。但係而家冚唪唥 digital 嘅年代，你有 intersection， 你係咪真係自己會唔知嘅咧？ 我未試過，但我聽人講 有一個律師咧，係後屘坐拉坐監嘅律師，佢話咧有一排咧俾 ICC 跟緊啦。佢有一次咧真係打電話啦，一位 聽到第八聲， 對面係 ICC， 即咁係有個 ICC 嘅職員去講嘢， 係咩？ 係啊，跟住佢就覺得點解我打我唔會打咗去 ICC 㗎？咁樣 氣就即係有個 即係有個 ICC 係嘛 ？ICC 揾邊位？ 咁我哋搞錯啦，咁即係可能中間出現咗啲問題。 佢係接嗰時條線黐咗咯， 機樓嗰度黐咗線。 但係真係拉咗錯。 嗰啲人咧好多時都話咧會有啲 delay 嘅，因為咧 係 因為點解咧嗱？佢做呢個 intersection 嘅時候， 佢要 process 啊嘛，後邊啲嘢， 佢有啲嘢要做噶嘛，係嘛？佢有人去聽 啊 嘛，所以變咗咧可能咧就係搏。聽講啫，即係播啊，或者中間係有少 delay， 所以有時你會聽到啲 kick clap， 或者係有啲 delay 嘅感覺，跟住咧先至係 咁开始讲嘢嘅时候咧，可能好似好远啊，当然明明系啦，好远啊。 WhatsApp 咯，电话咪就系咁咯，好立体又回音，自己讲嘢又重复一次咁样噶。 啊，好似啊，咁呢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 收声啦，即刻。 咁但系咧，其实喺任何情形之后咧，喺电话入边讲都系。 唔系，其实你就咁， 都系冇。 我哋就咁讲紧，佢都已经听紧噶咯。其实冇啊。所以我哋开会系要锁晒，即系唔可以带电话入。 而家呢个咪都吓、啊、都好难讲嘅啲嘢， 冇啊， 即 系直播出去噶嘛，咪系 咪后嗰啲就话。 但系即系真系，如果你参加过啲咩区选啊、成日嗰啲嘢咧，你真系知道自己啲。诶， 点同 即 系你选立法会？ 冇诶，唔系啊，就算系好似区选都好似曾经有潜过水嘅点啊。即系嗱，我喺度奉劝啊，即系有意投身呢个选举嘅人吓，呢啲嘢你系必定中嘅。即系唔好谂住你系点样独立人士啊？点啊？你系真系有个心理准备，你嘅电话会俾人 intercept 咗。 嗱，其实咧，我 即系唔一定，但系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你就算冇你，即系话，嘿，我都冇谂住做坏事，我唔做亏心事，有乜惊啫？但系问题咧，就系好多时偷听，佢唔系想话真系，即系想拉你啊，或系做紧啲即系啲违法嘅事情，而系咧喺策略上面好有用噶嘛。 佢系知道 你 点调 配你啲资源， 系啦。 系咪先啊？谂住点去打呢场仗，可能乜都俾佢知道晒噶、 啊。你身边有啲咩熟人啊？ 咁你背后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先得、啊。你 喂，咁佢 边度都好多好多人噶啦。 几百万选民。 喂，而家讲紧佢要接听你嘅，已经好多资源落咗嚟啦。 佢可以集中噶嘛？佢唔使逐个选民噶嘛？净系系啊，你系咪 Donna？ 我知道你点谂，因为你系可能会凑出嚟。Let's say 你系个 candidate。你讲嘅嘢更加对我嚟讲系有意思啊嘛，系咪先？ 所以呢啲嘢咧，即系，唉，真系，唉，即系，总之你试过一次，你嘅电话成日潜水咧，你又成日都会镜，即系镜住镜住，系嘛？ 成日都潜水嘅啫， 所以你小心啲。所以你嗱呢啲咪呢啲咪叫大粒咯。 所以我有一个太空卡噶。 嗯。我而家又少咗啲公共電話。 我真係有個 打 卡電話嘅。 啊啱啊，嗱呢啲係正。 隔幾個月換一次。 呢啲叫專業，有成，即係有希望成為呢個專業嘅政客嚇。甘拜下风。 稳 阵。喂，呢、這个礼拜日母亲节，你哋吓、啊、都好多人做咗好多活动啊。 当然啦，呢啲 系嘛。 好忙，我呢排真系好忙，忙到甩碌啊。 礼拜日做咗啲咩地区活动啊？ 可唔可以讲我呢个礼拜先？ 系啊，讲。记协 我又要去、啊、去派单张啦、啊，老凤嗰啲啦，哇，真系好好辛苦，做起身。 边啲叫老凤嗰啲啊？ 派單張落區咯，你一定要做噶嘛，每個禮拜。 哦，你一定要做。哦哦，老房。 跟住有朝去咗滅蚊咯。 嚇、啊！我睇到啲相，你又話屎住水浸， 生化危機嗰啲咧。 老實講，我係唔知點解，即係嗱，當然做嗰件事，當然有佢嘅原因啦。 有真係有啲人投訴咯，真係好多蚊啊！ 但係點咧？係咪真係走指埋個水浸，跟住指住食環處咧？嗱呢度啊，唔該同我清咗大水浸啊，有蚊啊咁啊！ 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話約佢巡區咧，佢係比你更加早咧。譬如你約佢九點咧，佢八點鐘揾人同你掃曬啲嘢嘅。即系割整靓晒啲嘢啊，跟住你巡嗰时咪好似冇嘢咯咁样咯。其实 但 系你一定做唔晒嘅。 但系呢招 你会约埋你一齐去咁样噶？ 会噶，咪就系约咗 一齐去咯。 即系我约佢可能九点钟会诶大家巡逻区啦咁啦，咁佢就会八点就搵啲人去滅蚊啦、去剪草啊咁样咧，整咗 即系做晒之后 洗咗次太平地先嘅咁、咯。咁跟住去嘅时候咪即系。好似咦几好似好乾淨喎，冇蚊喎，冇。 呢啲真係好有呢中國或者北韓嘅。 但係唔係嘅，你實有呢啲即係 流 嘅。 即係安排啲高官落區都係咁咯。 咁咪有個水浸咯，跟住啲蟲咧，咁樣。 你見到㗎係啊？嗰啲叫揭缺啊。 係咪啊？係啊。佢即係有個電筒照㗎嘛，跟住咁樣嗰啲蟲接下接下咁樣咯。 但係嗰啲水浸 哇！跟住我想咩事啊呢度？ 異形啊！ 跟住佢就话哦，呢啲渠务处嘅咁，即系我有食环咧，佢就嗰啲系渠务嘅咯。 咁乞人憎。 系啊，跟住就话呢度咧，佢就话系唔知边个其他部门嘅咁咯。但佢就诶得得得，我帮你 有事都唔关佢事，关佢事嘅， 叫佢哋系啦，我打嗰阵佢叫佢哋整下啊咁样咯。 咁有冇人整啊？最后 我要睇翻， 要跟进啊，又要。 因为佢成日都话落雨就会即系扫晒啲污糟。 嗰啲几日落雨，但系调翻转头又会积水咯。 唔系，佢就话嗰啲咧系要唔知七日定咩先至可以产卵变虫噶，即系要多好耐嗰啲积水先至会有蚊咯。 嗯， 好彩佢话啊得噶啦，呢个落雨落下雨咧就冲下一次，冲下一次咁啊冇噶啦咁。 嗯，跟住咧， 跟住佢又话即系又有好多狗屎啊咁啦，跟住佢就我哋要订嗰啲，即系我话你加多几个嗰啲狗嗰啲叫咩 收集箱 系收集箱， 粪便收集箱。 竟然话俾我听答案系咩啊？ 冇， 冇晒货啊咁。哇！我真系觉得吓咁得意嘅，点解你哋 系咯， 系咯，点解你唔系？ 咁隔篱区有冇？ 应该有 stock 嘅咩？咁 隔篱区有冇？ 全个 一个 supplier 咁样， 即系十个员工就全个沙田噶啦，睇咁咯。咁啊，咁啱呢排冇货咯，咁样咯。 即系荃湾有。 跟住不过咧，我哋清得好好密噶啦，咁跟住咧行开有嚿狗屎啊，跟住我想。 咁其实我觉得好 rigid 啫，呢啲我觉得呢啲系一啲点讲咧，就 系即系系咩系咩， 好僵化。因为你呢啲唔系啲高科技嘢嘛，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问题好严重，喂大佬，调翻转头，如果嗰个制造商咧执鬼咗嘅，咁以后都唔使做啦。 咪去等佢招标咯， 你搵个垃圾桶嚟做个临时嘅一个收集箱都得噶，有几难啫 ？flexible 咁样处理啊嘛， 大嘅座嘅狗，绿色嘅， 我平时见到喺栏杆， 系栏杆揭盖， 揭盖嗰啲吓。 吓佢又嗰啲冇晒啦，就净系翻有啲一座啊，系成座嗰啲，好可能好似刘光华嗰啲咁样啦。即系大到咁咯。跟住佢话啲人就投诉啦，点解咁大座狗嘅即系嗰啲桶喺度？ 咁啊临时咯，你话系咯，冇理由系唔 得 嘅。 订紧啊，睇下几时翻货啦咁。 即系地区工作都好多嘢做 嘅。哇，好多嘅真系，即系乜嘢关你事？ 即系咩狗屎都关你事， 真系 就系啦。 即 系 有个人就打嚟咧，话真系我唔 但系你系咯。 sorry 啊，大家食紧饭，唔系，但系佢系其实系想问点样睇一个即系睇医生，即系点样去公立医院睇嗰啲专科、肠胃科。 你好认真咁讲， 但系第一句系话游小姐我咧呢排咧咁样咯。 哦， 你要去咗门诊，去门诊转介， 系啊系要转介去李嘉诚专科嗰啲噶嘛，真系要你又要 简单啲。 教佢有西梅汁， 哦，系咯，咪真系啊！呢啲分钟， 地门嗰只啊， 等得 嚟 政府嗰啲话九个月之后先有一睇，你不如饮。 点知九个月啊，十几个月啊， 十几个月啊，十几个月啊， 先收身证啊！我想讲下，真系大家嚟试讲佢死咗啦！如果 系 啦， 系 咯， 即系都唔好研究会发生咩事。 仲有咧，你个 B 时嘅 schedule， 我仲有记协咯，记协，我记协嗰阵开心到我死啊！嗰个。即 系 好玩到死， 系啊！阿曾司长， 哇，佢嗰个 speech 真系不得，即系好睇过黄子华嗰个栋笃笑，佢真系串尽晒所有啲高官， 抽水抽到干晒， 系啊，抽到干晒。不过我最憎佢有一段咧，就系真系好认真去推嗰个政改，跟住大家啲人就即系举倒晒个手指公啦，跟住香 佢 咯， 系 吓，但系佢都好，佢真系好专业地点都同挨埋嗰几分钟 sell 埋个政改俾你先。跟住就再講笑，即係話知你一件事，係啦，真係呢個係最敗筆咯。 呢個你但調翻轉頭都係好高手段啊嘅一個，即係佢應該好高明嘅一個公關手段咯。 嗯， 因為好明顯佢嗰個講詞咧係真係好花心機諗曬出嚟，我有睇， 真係好好睇，好好睇。 但係當然 第一次 有好多位 官講嘢咁好聽。 係啊，我覺得有好多位當然你可以去 challenge 佢嘅，即係我自己就好反感就係。当佢讲呢个关于即系呢个鸡蛋同埋高墙， 啱啲蹬铁啊， 系啦，即系呢 part 我其实我就反感嘅， 系啊， 系啦，咁 但系 OK， 佢咧即系， 但系当然啦，即系佢嗰个幽默感啊，同埋嗰个计算咧， 计算计得 好 好 啊，佢 好密啊，真系， 系啊， 哇，因为佢个财政预算计得咁准，我就开心。 但系我会觉得咧，即系一个咁嘅身段嘅人，咁多时间做呢啲嘢，系咪呢个 part 好得闲咧？ 唔会谂 嘅， 佢后边有人帮佢做噶嘛？ 系你肯定有人帮佢谂， 梗系有啦！你知唔知佢一行上台咧，有个佢个秘书定咩咧，就一个花即系花佬怼俾佢咁样咯，即系一定系有人帮佢 drop 好嘅，咁佢睇咗一次咁样就嚟 up 咯。 即系唔排除佢有 input， 因为佢的而且确相对其他高官嚟讲，我相信佢嘅智慧同埋嘅幽默感咧 落地啲嘅。 系啦，系啦。一開始去整個手勢咧，咪上次咪喺樓梯嗰度同阿長毛去嗰啲咧咁樣。 係啊，嗰個咩嚟嘅啫？我唔知啊，真係。 記者影個相嘛，即係攞住好似槍咁樣，將手指做槍咁樣。係 啦，又開始笑啦，已經我又驚唔到呢個 對住嗰啲 係 啦，係啊，係啊，係啊。 佢真係好犀利， 佢好多位咧用得 好 盡啊， 好少。 即係我感覺上咧，就係佢好似已經將呢啲所有呢啲佢要抽水嗰啲 element 咧 擺 曬台面先，跟住咧喺邊啲位逐個塞曬落去。 系一分钟一个冇冷场， 唔系所以我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就算系你喺后边帮佢谂嘢、写嘢嗰啲 think tank 都唔系下捉得咁准呢啲嘢嘅。 系 你叫捉政策准啲，但系我谂呢啲嘢要胡苏真自己 personal 佢自己都有，我相信嘅。调翻转头啦，嗱，同样嘅讲词， 如果你摆落去 CY 去讲，我觉得 一 啲都唔好笑， 唔好笑咯， 一啲都唔好笑。 即系啲人都腰软噶嘛，即系阿白宫发言人啊嗰啲成啊， 系啊， 佢突然间无啦啦唔知个讲完咁样，即系又润啦，阿高文望， 佢又讲自己啊，佢讲埋自己啊，即系话我啲预算系咪？我可以帮记协做预算，因为我自 己一定有盈余啊， 系啦， 顶啊，自嘲怀好劲，呢个真系好好好。 但系嗰晚仲有啲咩 highlight 咧？除咗呢一个 speech 之外。 啊咩咯？啊刘俊涛咯，哇！即系睇到我有啲眼湿湿啊！佢咧将佢被斩啦，即系血淋淋啦，跟住喺医院每一个步骤啊，即系开头就只脚断晒啦，佢要即系好九牛二虎之力先至可以自己即系掹住两条绳咁样即系 站起身 啦，跟住佢就点样开始学行啦？即系因为开头即系冇晒力噶嘛，佢系用好多唔同嘅器材，一步即系唔佢 show 晒啊，所以佢成个由斩到而家行得翻嘅每一个 step 啊。 但佢而家个复原 一个 slide show 咯， 系咪讲紧？如果以即系以百分比嚟讲，复原咗几多啊？系百分之100%？ 咁又唔系嘅，可唔可以以前咁跑即系跑咯？ OK， 但基本生活冇问题嗰种， 系咯。 因 为 我见佢咁讲嘅时候 系 OK 嘅，即系都好似都好正正常常咁样咯， 系 咯，系 咯 ，OK 咯。但系你睇翻佢原来，哇，之前系咁样学行嘅，即系你就觉得个胸膛真系好。 佢都咩啦？ 站咗六刀， 咁起码有一个少尉啦，起码佢都 咩啊？ 有蓝丝个少尉啊，少尉。 点解你喺度咩？ 我冇，我睇咗啦，上网。 哇，系啊，因为嗰时咧佢生日啊。咁嗰时因为李慧玲嗰时个蓝丝带行动就系其实撑记者噶嘛，跟住佢就而家睇翻，咦？点解嗰时用蓝丝？ 系咯，变咗质啦， 变咗质咯，嗰个蓝丝带。 咁但系嗰晚纯粹系一个， 咁呢个咪即系话 纪念活动咁样？ 唔系，每年有个筹款噶嘛， 筹款 annual ball 嚟噶嘛，而家唔系 annual dinner 啫，冇得跳舞噶。 OK， 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啊！你 真 系见翻好多 friend 啊，真 系 好开心啊！ 飞系咁影相，系咁 selfie 咯。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识咗好耐噶嗰啲人，即系我呢个 media 呢个行头，真系 系好似翻咗屋企咁样。 好多系嗰时佢系啱啱初出道，譬如阿思思啊，咩郑思思咧，佢真系啱啱喺大学 Hong Kong U， 佢系civil engineer 嘅。 嗯， 唔知点解佢唔去做嗰啲嘢咧？佢走咗做记者咯。啱啱第一份工喺东方，我就识佢啦。嗰阵时十几年前，哇！而家就去到系咪 cable 啊？做首席。记者啦，我真系好开心，见到啲 friend 全部都。 你又唔做 media 嘅咧？ 佢仲系噶，算系咯。 系啊， 我哋入边都系 petitioner， 即系接触 media 噶嘛。 系啊， 咁真系好开心咯。 系喺我哋嘅 group 入边，佢都等于系我哋嘅 media manager。 跟住我又同翻阿 Diana 一台咧，即系发正回事嘅啱，即 系 约都冇咁准啊。即系总之全台就系其实啱啱就系 six 咯 ，Dennis 啊 ，Dennis Quan 啊，我。Audrey 啊 ，Alan Leung 啊，即全部就系我即系识噶咯，咁啱嗰班仔。 咁唔系编咗边个坐边台，边个坐边台？ 我代表民主党去噶嘛，即系我唔知，原来我从巴 association 坐， 哦， 又从其他啲政党人坐咯。我仲要坐 VIP table 啊，我唔知，我以为系嗰啲即系坐到老年，因为五啊几位嘛，我以为坐到老年，我系坐喺直头台前面 head table 左边嗰台啊。 哇！主家席咁滞啦， 主家席咁滞咯，即系 exactly 就系主家席左边嗰一台，所以我根本系掂到个台咯。哇！真系好开心， 我都感受到，唉，真系。 所以啊， 你咧 ，Raymond， 我咪喺屋企母亲节真系有咁啦，即系通常有一间酒。即系茶楼咧，其实我成日去嘅。你又知海天， 咁就系系咪海乜乜嗰度？ 系海天，系海天。咁个问题就系，即系不嬲去饮茶咧，咁四个人，四三四百蚊啊，四百零蚊咁咯。系嗰日突然间坐低，你应该发觉唔系个 menu 有唔同，即系唔单止系唔单止 母亲节优惠套餐嗰啲啊。 佢唔系食餐，因为去饮茶啫嘛。 都系饮茶。 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每一个 item 都系加咗一个 amount 落去咯。咁同埋就 写到明加咗俾你睇啊？定系话 唔系佢系贴纸遮咗定系咩？印过一批 新 嘅， 嗰批嘢系新嘅，即系仲要系你 啱嗰日开始加价啫。 佢系阴湿到有啲嘢咧系冇变过嘅，即系可能山中牛肉啊嗰啲系冇变过嘅。但 系小点中点，但系 呢啲我 觉 得 佢系麦当 劳学翻嚟嘅。 即系总之系阴阴湿湿，总之就系成张单埋到嚟咧，你又觉得哇，足足贵咗两三百蚊。即系当然唔系在乎嗰两三百蚊啦， 嗰两三百蚊好多咯，贵咗 六百几蚊咯，嗰日饮香茶。 你食咩啊？ 普通嘢，乜嘢？ 使唔使排队攞台定系？ 冇烧味，又冇鱼，又冇炒粉面。 即係有個魚湯米線，仲係即係仲係好啲。 你係飲食魚翅灌湯餃啊？ 唔係啊，哇！嗰啲係即係一般飲茶嗰啲餸嚟咋。你去開嗰度，你知你自己邊一個格噶嘛？咁、但係你 kick 完嗰幾個格，發覺哇，張單呢、這個價錢好嘢喎、啊，係嘛？佢收咗我都唔知添。嗰種 冇計啦，你都 唔係咁，但係個個都話喂，一年一次咁啊，其實唔係嘅，即係在下就成日同屋企人飲茶嘅，即係只不過就係比開都唔係呢個價錢，突然間嗰日俾人劏咧， 感覺上唔係幾舒服啦，正常嘅。 但冇計啦，你嗰日出咗去食飯都完咗啦。 但係呢排我覺得係多咗人咧，冇親照顧自己屋企住咯。 哇！我又唔係咁同意喎，點解咧？ 係咩？ 我嗰日咧其實就有個比較特別啲嘅就係，我本來係諗住同即係外父外母啦嚇，咁、同我太太咧就去啲比較遠啲嘅地方，俾小朋友踩單車，跟住喺啲啲屯門啊好遠嘅地方去食海鮮啦。但係因為嗰日之後落雨啊嘛， 三蚊乜叫做？ 係啦係啦，但係落雨落得好勁啊，所以我哋 cancel 咗啦。cancel 咗之後咧， 落雨落到白曬。 跟住我哋就去咗尖沙咀，去咗到好少人會去嘅一個地方。就去咗边度咧？去咗香港艺术馆嗱，因为我、因为外父都有啲画下画，即系睇下啲画，睇下啲展览嗰啲啦。 请问我真系冇乜艺术。 艺术馆你唔知啊？喺文化中心隔篱咯。 哦， 所以劲。虽然星期日嘅朝头早啦，哇，附近好你我喺上面望落去咧，成个尖东海旁咧又系即系全部都系嗰啲自由行啊游客大队啦。但喺个艺术馆咁大嘅 building 入边咧，冇人嘅，跟住我几个人入去，俾个门票卅几蚊啊，跟住咧就可以好舒服咁样咧睇，有好多啱啱有吴冠中啊，吴冠中。 哦，我知道。 咁佢又捐咗啲嘅作品咧，就俾即系唔系好多，但有几幅。好 OK 嘅喎，咁啊值得去睇下。 哦，嗰度你可以做 member 嘅喎。 我哋之前都有俾嘅，即係好平啫嘛，一年免費。係啦，通常 by the time 我哋下一次再去嘅時候，發覺原來張卡已經 expire 咗，係啦，真係。我啱先講乜嘢咧？嗱，因為我哋嗱 lunch 咧就冇安排啦嘛，咁變咗我就要喺尖沙咀揾個地方食飯，哇，幾咁痛苦啊！我打開個電話，用啲 apps。由第一间数落去打到睇130几间，我先至揾到地方有地方食饭所有、所有地方由自助餐嗰啲唔好讲啦，茶楼唔好讲啦，全部满晒，全部敷晒，西式嗰啲全部都冇啊！即系所有自助餐，我打到去嗰啲四五百蚊一位， 你食法国大餐嗰啲，但系你大餐咪得咯，实冇人啦，啲阿妈唔会去。 总之咧就系、是，所以你话喺屋企煮唔系、我觉得全部啲餐馆，起码喺尖沙咀嗰头全部都俾人 book 晒啦。 但系今年我 Facebook 就睇到好多人即系嗰餐饭都喺屋企煮啦， 系咪啊？其实喺屋企煮好啊， 系又平靓正咁。 系同埋就系今个礼拜日咧，即、就、系、是、我阿妈正式开咗 Facebook account， 恭喜晒。 咁点啊？佢系中意煮嘢食，跟住摆上去嗰啲啊？ 唔係嘅，突然間飲咗下茶喎，喂，你一間冇嘢做，你幫我開個 Facebook account， 咁我都無可無不可，我爸都有 Facebook 㗎啦，咁但係同我媽開完之後，發覺咧點解冇嘢睇，我哋都冇朋友，咁佢成日就晏晝喺度花時間 at 咗你啲朋友，又或者 at 咗啲自己好似識又好似唔識嘅人，跟住話唔係喎，呢、這個人我唔識嘅喎，唔好 at 佢，我話你個個人唔 at， 你 Facebook 冇人，咁咪就冇嘢睇 咯， 咁所以你係唔係 at 住先啦？我話有時咧，而家咧，尤其是你啲年紀嗰 啲，佢啲 friend 有冇玩啊？如果有玩開。 咁佢因为佢会问佢读咩小学啊、中学成嗰啲咁啊，佢梗系 gather 到一啲似是而非嘅名。 哦，咁 suggest。 咁但系有啲人 at 佢咧，佢话唔系喎，呢个嘢我唔识噶，我唔系啦，因为而家嗰啲人咧就中意用佢啲女啊，用佢啲仔嘅相啊，甚至乎用佢啲孙啊，系嘛？你唔知嗰个系边个嚟嘅，又或者嗰啲人你识佢嘅时候识中文名，但系而家我发觉英文名，边要识佢啫，系嘛？ 系啊，我妈改英文名啊，突然间我唔知啊，佢一日 WhatsApp 我， 我叫咩名？ Janet， 哦好啲，好啲。 因为系我老豆改，跟住我点解你仲同我妈改个咩？佢 Janet 啊嘛，咪叫 Janet 咯咁。 啊，几好喎、 啊！跟住我就问边个 WhatsApp 我嘅 Janet，Janet 边个 Janet 啊？ 好啊，呢节系咁休息一阵。